网络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郭顶演唱的《我们俩》。没有华丽的乐器，只有诚恳的音乐；没有动人的词汇，只有平实的语言。这首歌呢，是由张莹和郭顶作词，郭顶谱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微微》当中。这张专辑之所以命名为微微呢，当中的意义就在于郭顶想通过一个微小平凡的普通人的所见所感，来歌唱出生活中那些不为人所注意到的美好事物，更富含了小人物也可以成大器的深层含义。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叫做《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是由林黄坤作词，刘家昌作曲，被很多的知名歌手都翻唱过，比如说邓丽君，比如说韩宝仪、姜育恒、高胜美、包娜娜、林翠萍啊、费玉清啊、徐小凤、蔡琴、林淑荣、好妹妹乐队、金志文等等等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还有一个版本呢，就是台湾歌手卓依婷和林依慧的合唱版。这个版本呢，知道的人比较少，但是韵味十足，很好的诠释了这首歌曲的内涵。那我们今天听到的呢，是1970年优雅的原唱版本。听到的是优雅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叫做《好久不见》。 这个好久不见跟陈奕迅没有任何关系哈，它是收录在同名专辑《好久不见》当中的一首歌曲，由奥吉阿格作曲作词，台湾组合5566演唱，发行在2005年。5566组合呢是2002年成立出道，由孙协志、王仁甫、王少伟、许梦哲、彭康玉五个人组成。他们先后出演了偶像剧《MVP 情人》，以及演唱该剧的主题曲《我难过》。因为这个电视剧是2003年的台湾收视年度冠军，他们也因此而走红。 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启辰 D60 火爆上市了，搭载日产轩逸发动机，更大空间，价格6.98万起，首付14000。详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电话366-9210。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丢下小情绪，吹走烦恼风，打开唱片机，和陈先生一起听音乐。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让音乐开始，让节奏不。 陈先生的唱片机不只是音乐，更是诗和远方。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和 BY2 演唱的《有点甜》，这个歌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收录在汪苏泷2012年发行的专辑《万有引力》当中。这个歌呢是汪苏泷与新加坡双胞胎组合 BY2 的首次合作，同时也是2013年的台湾偶像剧《借用一下你的爱》里面的插曲，还是郑爽和杨洋在2016年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微微一笑很倾城》里面的插曲。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叶倩文演唱的《曾经心疼》，这个歌是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作曲，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红尘》当中。叶倩文呢，也曾经是一个红极一时的天后级歌手，在1984年的时候，凭借粤语歌曲《零时十分》而走红。 行人匆匆过，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我只是个流着泪走在大街。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叶倩文演唱的《曾经心疼》，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慢慢》。我的一个同学呢，年内打算结婚，我问他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的呢？他说是睡眠质量，我和他睡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心感，像一个孩子。当我想到要和一个人睡几十年的时候，什么脸蛋、身材甚至内在都不能成为决定性因素，而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安心感所带来的睡眠质量让我下定了决心。 心慢慢疼，慢慢冷，慢慢等不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真爱一回竟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收，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铁，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和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慢慢熟，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

守候，寂寞才找我。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慧琳演唱的《记事本》，这个歌是由周传雄和陈信荣填词，周传雄谱曲作曲，收录在陈慧琳1998年发行的专辑《爱我不爱》当中。看到歌名让我想起那小时候抄在硬皮记事本上的歌词，不知道记载了多少人的小学时光。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叫做《娃娃脸》，这首歌是由后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后弦作曲作词，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娃娃脸》当中。这是一首 R&B 加上电子音乐再加上中国风柔和出来的音乐，曲风上让人耳目一新，比较适合快节奏却又复古的现代都市生活。 白马细细的卷发加一身洛丽塔，叫醒我口袋中的电话。格林家的公主，安徒生的女娃，牵手的孩子喝着幻想的交换，夏季猫的嘴角带花香的布朗，蓝蓝的秒针挂着藤浆。你画的娃娃脸，那天上全脸。 黑板满脸的嘟嘟上我哈尼哈尼哈头顶上不知是发现还在不停追爱情哪看着 PT 特别气质感情很舒缓和我 WiFi 拿着架黑板满脸的嘟嘟上我哈尼哈尼哈头顶上不知是发现还在不停追爱情看着 PT 特别气质 人家的公主安徒生的女王接受的孩子喝着幻想 听到的是后弦的娃娃脸，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瑞演唱的《白狐》。陈瑞的嗓音很有特点，略微沙哑，沧桑中带着淡淡的伤感，富有磁性。听他的歌就好像是在寒夜里看见烟火，让人回味的不是绽放时的华丽和绚烂，更多的是幻灭后的寂静和落寞。正如他的声音低回婉转，哀愁如雨丝纷飞，悲凉并不凄凉，从容更叫人动容。

想给伤了的我的心怎去面对，爱给了你我不后悔，只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去追让我去飞，毕竟爱过的心需要安慰，需要你安慰。一个人在这个夜里孤单的难以入睡，真的想找个人来陪，不愿意一个人喝醉，醉了以后就会流泪，守着你给的伤悲，为什么你总让我憔悴，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看我流泪你头也不回，哭过了泪干了心变成灰，我想要的人你还不想给，伤了的我的心怎去面对，爱给了你我不后悔，只希望你 的。这首歌叫做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听这首歌很容易被歌词当中男生对女生的爱情感动，这首歌没有特别的元素，但是歌词却写出了每个人埋在心里的深情。张振宇是这个歌的原唱，而东来东往呢则是唱红了这首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源的演唱版本，这里是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2003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看我72变》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由陈振川、方文山、蔡依林作词，作曲方面则是周杰伦和陈浩然。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就

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蝴蝶。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炽烈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里爱惜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想要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360度全景天窗，百公里零油耗，脚踢吉姆尼，玩死迈巴赫。 这是啥概念车呀？ 不是车，是滑雪。

鸟飞越了，谁不想暮暮朝朝，真心换来伤心，爱恨一剑挑，牙关紧咬，人生如出版烈阳，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到老，茫茫人海渺渺，真心哪里找，岁月又不轻扰，一生的机会年少，生如出版烈阳，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到老，茫茫人海渺渺，真情哪里找，岁月又不轻扰，一生的机会年少，又何苦庸人自扰，斩不断情丝难了， 自己生于这悲情世代，怎么永垂不朽，转眼亦已不在，像六月天空都会忽然飞上，把它当美景仔细漫上，惨偏偏醉人漂亮，偏偏叹为观止，爱上片言是最博得俗世赞赏，泪光闪得明亮，亦可教人欣赏，胜过自弹自唱。我对天高声一再呼喊，从无回复一下，也许他根本当凡人是个笑话，泪的变成飞花。

想要为什么我的心 穿过流水飞翔，

什么都总会旧的，多么苦涩无奈的心的，却没选择体谅的相信你只是爱累了，却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是抱抱你就放手伤好好的，其实心瓦解斑驳，寂寞独坐，痛在粘稠，越少的是越多的感受，是天上笨小偷把幸福打破，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寂寞独坐，痛在做梦，幻想到 I'm not afraid to die.